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他们是他们，他们是他们，是发威的大部分。我们是我们，我们是我们，天生不安分的认真。旋律的颜色，节奏曲调和恶，用一种不动声色的独特。你听着歌声 ，B-roll 举着沉闷的人生。 开场曲来自阿四带来的这首歌叫做《生来不安分》。哎，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生来不安分的朋友啊？或者说你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从小呢被家人就怀疑说，哎，是不是有多动症啊？当然这里面是加引号的，就是说你可能活泼爱动，然后呢又充满好奇心，又有冒险精神，包括啊也愿意去尝试不同的运动。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人本身其实通常来说，生命在于静止。OK， 这是很多现代人的这种啊上班族的理想状态。但是呢，其实我个人还是坚持生命在于运动。而且很多的压力或者说很多的烦恼是会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逐渐排解掉的，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讲绿色低碳环保的减压方式啊。OK， 开场开了个玩笑，那么继续来听吧，还有更多的好歌，活力派正在直播。你好，我是思萌，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歌单。 光灯，我到你，到你当主角。

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 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的美梦，亮着太遥远的彩虹，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没人懂，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带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是傻弄是傻弄。 Thank you. What was that? Thank you. I'm just gonna go back to my bed and 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一首老歌了，是傻弄啊，谢谢侬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其实很有意思。原本呢，创作者也是处在一个这个当时的焦虑困扰时期嘛，所以这首歌曲后来为陈奕迅是量身创作，就希望可以看出来他从平凡生活当中体会到那种不管有没有观众啊，生活都是咱们自己的，所以呢，需要每个人去用心经营我们的每一次演出，我们每一次在生活当中的那个站在舞台中央当做主角的那种精彩的感觉，光芒的绽放。OK， 希望这样的一首歌也送给你，属于你的精致生活，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一片天地。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 when the world was cold. We were lonely satellites with nowhere left to go. When we said hello, call it gravity or is it history? Where'd it go? Where did you go? It started on a Friday night. We were running riot. We were flying high, searching for the time of our lives. Everywhere we go, but never going home. And every tear we ever cried keeps the rivers of our lives flowing back to me, flowing back to me. And every thought we ever had, every word we ever said, is coming back to me. And you know, baby, when the lights go out, we'll be dancing. Even when the sky falls down, we'll be dancing. When we're dancing, baby, when the lights go out, we'll be dancing. Even when the sky falls down, we'll be dancing. Never running out of time, everlasting. 'Cause we're all stars when we're dancing. Driving in a foreign town throws me every time, trying to read the signs. I wonder what you think when it's late at night. Do you realize that every song that made us cry made the voices of our lives sing in harmony, sing in harmony. And every thought we ever had, every word we ever said is coming back to me. Oh, and you know, baby, when the lights go out, we'll be dancing.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天苍苍，地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地茫茫，人心皆情难想，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东京奥运会方面的一些精彩的看点，或者说一些有趣的看点。昨天咱们聊的是划水，不是划水啊，是冲浪，开了个玩笑。冲浪运动其实我们说了为什么它是耗时最久，对吧？因为很可能呢，在整个天气状况不确定的情况下，你不知道这场比赛的战线会拉多长。那么其实如果说大家想尝试的话，比如北京这边有一些室内冲浪馆，我所知道的在这个东边啊，有一家还不错的，旁边有一个这种非常好的西餐厅，就是你可以冲浪完之后直接带着小伙伴们呢，或者带自己家的孩子到西餐厅去饱餐一顿。那么其实冲浪运动呢并不是很难，每个人都可以尝试，包括在夏天的时候室内冲浪馆，或者是去到三亚那边的日月湾后海村都可以啊。其实你只需要学会一个动作就好了，那就是波比跳。你会发现每一个去尝试冲浪的朋友呢，都会在教练的指导下率先在平面的地面上练习一个动作，就是在你的冲浪板上完成一个成功的波比跳。而且呢，它会给你增加一些就是来回晃动的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就是模拟在海面上的状况。因为当浪来了，如果你成功的抓到浪了，那么这时候浪会推动着你往前走，而你需要用最快的时间在冲浪板上完成一个从俯身到直立的动作，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波比跳了。而且你还不能跳得太重了，你要非常非常的轻盈和灵活，才能够不打扰浪对你的一种伤害，或者说一种不稳定的危险，同时就可以站在你的冲浪板上，跟随着浪的力量逐渐的往前冲就完事儿了。所以呢，好好练一练你的波比跳，或者说在这个冲浪之前好好学习一下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切换，真的很有用，对于我们的冲浪体验来说非常有帮助。 Sometimes I feel like I live in Grand Central Station. Tonight I'm not taking no calls, 'cause I'll be dancing. 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Time goes by, so slowly, time goes by, so slowly, time goes by, so slowly, time goes by, so slowly.